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的主讲老师是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共享学习英语的秘密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呢我们今天就要学习第22课了而且我们在今天的录音机房呢也是一个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呢可以俯瞰北京的全景 哇感觉真是不错呀我在前面已经看到了很多的 skyscrapers 高楼大厦 skyscrapers 其实我们学过这一课但是实际上住在这个 skyscrapers 高楼大厦当中呢也有它的一些劣势但是当然也有好处 嗯感觉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些高矮错落的房子在我的眼前秋天的景致呈现在自己的面前 Wow, it's really splendid It's really splendid 这也是一句惊叹语啊表明在眼前的这个景色呢的确令人叹为观止那实际上我们也能够了解到这几年的北京的变化是相当大的那包括大家的英语学习的水平生活的质量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将英语学习作为他们终身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伴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看到这种现象呢我们真的是为这个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北京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感到自豪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英语学习已经变成了各位听众 part of the life 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嗯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第22课这一课呢比较的惊险哈就像看一篇 detective story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这个一个叫 New Jersey 美国 New Jersey 的这样的一个州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谋杀 murder 谋杀那么这个单词经常使用在被动语态中 be murdered for example he was murdered yesterday 昨天他被谋杀了 Murder, be murdered. 接下来一个表达，黑社会 ，underworld. 那么还有一个词叫 mafia, M-A-F-I-A, 代表意大利的黑手党 ，mafia 也是和黑社会有关的。 Underworld, mafia. 所以这个黑社会不能叫做 black 什么 society 之类的啊。 嗯，因为他们是见不得光的，所以叫 underworld 是地下的世界。 Underworld 黑社会下面一个词保镖 Bodyguard 那么很多重要的领导人物他们都要有 bodyguards 要有保镖那么这个单词 body 身体 guard 保护 bodyguard 保镖好下面一个词袭击者 assailant 那么这个单词是对别人进行袭击的人它的动词是把 ant 去掉 assail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ant 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助手 assistant 那么 ant 代表是一个人物所以大家这里是袭击者 assailant 袭击者接下来一个词危急状态 critical 那么这个单词一般指大家处于危险之中的一种状况常说的是 critical condition critical condition 那么这个词在另外日常英语中我们常指的是一个人特别挑剔或者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例如 When we learn some theories we must be critical 我们在学习新的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 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作案现场呢警察通常会要找目击者或者是见证人 witness例如 He is the witness of the crime 指的是他是这场犯罪的见证人或者叫目击证人另外这个单词也可以做动词例如 We were so lucky because we witnessed the Olympic Games for 2008 我们如此的幸运因为我们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犯罪分子通常会使用武器有一种武器叫手枪 Pistol 那么也可以叫 handgun H-A-N-D-G-U-N Pistol Handgun 下面一个表达舍弃放弃 Abandon 例如 They abandoned the car， 那么犯罪分子放弃了他们的车，那么就是弃车而逃。另外，如果是 abandon somebody， 指的是抛弃了某人，例如 He abandoned his wife。另外我们要注意 abandon oneself to something， 陷入某种状况中，例如 He abandoned himself to despair， 他陷入绝望。 黑社会呢，往往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犯罪辛迪加 Crime syndicate。 那么大家要注意， crime 指的是犯罪，如果是罪犯叫 criminal， C-R-I-M-I-N-A-L Crime，criminal。 那么大家要注意 syndicate 这个单词代表辛迪加，是指的是一种联合，例如大家都知道北京晚报就是一个报业集团，所以它叫 newspaper syndicate， 是报业辛迪加。 报业辛迪加 newspaper syndicate。 如果有人受伤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失去知觉 consciousness。 刚才周老师说的失去知觉，我们常用的词组是 lose consciousness。例如 He lost his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accident， 事故之后他失去了知觉。那么另外一个单词跟它很相近，我们叫下意识、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指大家潜意识的一种行为。 接下来一个表达，拥有、持有 possession。 那么大家注意 possession 现在是名词，我们常用的动词拥有possess， P-O-S-S-E-S-S， 例如 I possess the land， 我拥有这片土地。 最后一个词，子弹， bullet。 那么大家知道世界上犯罪分子越来越多，那么很多商人或者是政界要人，那么他们不得不使用 bulletproof vehicles， 叫防弹汽车， bulletproof， P-R-O-O-F，要注意代表是防弹的 bulletproof vehicles。 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起犯罪事件。 Murder， Jersey City, New Jersey, November the 10th. An underworld leader, Gladwell, and three bodyguards were gunned down Thursday by unknown assailants after a shotgun battle。 那么大家可以从这段文字中感觉到这是一个 news report， 新闻报道，用的语言非常之简洁。首先地点 Jersey City, New Jersey， 新泽西的 Jersey City， 泽西城。 November 10th， 11月10号， An underworld leader Gladwell， 那么大家知道首先介绍的是一个人物，肯定是有名字的，代表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个黑社会的头。And three bodyguards， 和三个保镖，没有提到名字， were gunned down Thursday。 那么这位黑社会的 leader 和他的三位保镖遭到了枪击， Thursday， 在周四的时候， by unknown assailants， 是由谁射击的呢？或者谁把他们打中的呢？是一些不知名的袭击者， after a short gun battle， 在经过简短的枪战之后。那么整句话就是被动语态， Somebody was gunned down by somebody， 某人被别人击中。 Gladwell and two of the bodyguards died instantly， the police said， while the third bodyguard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t Margaret Hike Hospital。 Gladwell and two of the bodyguards died instantly， the police said。 那么警察说的是 Gladwell 和他的两位保镖，一共是三位，两位 died instantly， 当场死亡。要注意 instantly，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常用的词组 on the spot， S-P-O-T， 代表当场。 Well, the third bodyguard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t Margaret Hake Hospital。 那么第三位保镖 remains in critical condition，处于危险之中，或者叫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组 remain in critical condition， 一般指的是伤员或者是交通事故的受伤者、受害者处于这种状况中。那么地点是 at Margaret Hake Hospital， 在这个医院里。 One eyewitness told the police the three or four gunmen were dressed in overalls and hard hats like construction workers. One pulled a light machine gun out of a bag and sprayed the four with bullets, the witness said. The other gunmen fired handguns.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刚才是警察说的话，现在是目击证人。One eyewitness told the police. One eyewitness, 其中一位目击证人 told the police, 告诉警察说 ,the three or four gunmen, 三个或四个枪手 ,were dressed in overalls and hard hats, like construction workers. 他们的穿着要注意 ,be dressed in. 例如周老师今天穿着毛衣，我就可以说 ,she is dressed in sweater today. 那么我今天穿着裙子，我可以说I'm dressed in a beautiful skirt, 表达一下。Be dressed in, 他们穿的 overall, 我们叫工装，就代表上下连在一起的工装裤。那么他们头上戴的 hard hats, hard hats, 我们实际上说的就是安全帽，因为他后面说了一个 like construction workers, 就像建筑工人一样。那么大家注意，我们常见的安全帽的说法叫 safety helmet, S-A-F-E-T-Y, helmet,H-E-L-M-E-T, safety helmet, 这是他们的着装。首先穿着的是工装，然后戴着安全帽。 犯罪分子的工作服。 是这样的，他们是有备而来的。 没错，而且呢，都应该是防弹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犯罪分子更知道如何来保护自己。 是这样的。One pulled a light machine gun out of bag. 那么其中一个枪手把一个轻型的机枪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这个地方 pull something out of, 例如 I put money out of my pocket, 我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 pull something out of, 那么他是拿出来一个 light machine gun, 机枪叫 machine gun, light machine gun 叫轻型机枪。那么大家对武器有了解的话，有可能知道这是杀伤力非常强的。 And 下一个动作 sprayed the four with bullets,他向这个四个人猛烈的开火，这个地方 spray 本来像拿水管浇花一样的动作，他现在是扫射这四位 Glacho 还有他的三位保镖。 The witness said, 这个目击证人是这样说的， The other gunman fired handguns, 那么只有一个轻型机枪，看来武器也不是非常完备，其他的这些枪手拿的都是手枪。 Three of the men fell immediatelyBut one of the bodyguards managed to pull his pistol and return the fire before being shot himself, the witness said. Three of the men fell immediately. Glacho 和他的三位保镖，他们其中的三个 fell immediately, 立刻就摔倒了。But one of the bodyguards managed to,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其中一位保镖成功的做什么事情呢？ Pull his pistol.把他的手枪拿出来 and return the fire, 然后还击 before being shot himself, 但是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被人家击中， the witness said, 目击证人继续汇报。 这位保镖还是挺尽职的啊。The gunman then jumped into a black car and drove off. Police said the car was later found abandoned just off Stegman Street. 那么大家看一下下面发生的事情 The gunman then jumped in